阿弥陀佛。请翻拍课本的第13页。我们看这个论文哈。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作思念，此事为事，是为真如，但行于意。我们先依这个批寻机的解释哈。唯取其事，唯取真如者，是为诸法一切性，真如为诸法真实性，除此更无真实可得，故唯取二。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大乌扫法，即扫品类，可起分别。那么就是说，假说自性的片计所执相是没有的，那么这里呢，唯取其事，唯取真如呢，是说这个法无我智，通达有。那么什么是有呢？这个事跟这个真如呢是有的。是为诸法一切性，真实义品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明了两种真实义，一种是呢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就是这里的事。那么一切杂染法，一切清净法的自性跟差别呢，也就是依他起的原生法，这个是后得智的境界，这个事是后得智的境界。真如为诸法真实性，那么这个是另一种真实义，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这如是平等的意思。那么它是一切法的共相，周遍于一切法，那么它又是呢常而不变异法，是一切法的真实相，所以说是诸法真实性，那么也就是圆成实性，它是根本无分别智的境界。除此更无真实可得，除了依他起的原生法及圆成实的真实相以外呢，没有另外的法是真实意相，叫做除此更无真实可得。那么这么说呢，这个片计所执相呢就不是真实意相，故唯取二。取在这里呢是智慧，智慧圆律真实意的意思，二呢就是指这个事即真如，这个法无我智，唯圆律事即真如，所以说故唯取二。不作思念，至但行于意者，不由多闻思修所集成念起正加行，念此为事，或为真如，令不忘失。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解说不作思念，此事为事，是为真如，但寻于意的这一个论文。那么先简别这一段论文所说的境界它不是从闻思修所起的加行无分别智的境界。在这个加行未修止观的时候呢，我们观慧的观体是由多闻熏习跟如理作意的闻思修慧所成就的。就是说我们要修无我观或者修唯识观的观体，就是要从听闻佛法的闻慧，它经由这个如理作意思维的思慧，然后呢进入以禅定为依止的修慧所集成的，所以说由多闻思修所集成。那我们前面提到过圣解行地的菩萨在修行的时候都必须要什么靠思则力，以观慧的分别力呢在这个观体上面烁烁的思则，这样子呢对善法才能够修作这个是圣解行地的菩萨。但是圣位菩萨呢就不是这样圣位菩萨不是这样，而且呢闻思修慧呢都是依止佛菩萨或者圣人的法语学习而成就的，它符合真理所以说是正，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由外道处听说的有这样不同。 那么在修文思修慧的时候呢，你要先有什么呢？先要有猛烈的欲要，这种强烈的想要得到的心理，就是想要得到圣道的愿，要以这个想要得到的圣道的愿为依止，然后呢还要持戒，并且呢要无间修，因重修止观，那么这个是起正加行。我们通常在讲课的时候，大部分都讲到理上面，那么讲到文思修慧这些，但是持戒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持戒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一般的话来讲呢，居士们都怕持戒，因为持戒呢，会对生活上面做很多的不同的改变，但是持戒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持戒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不是说我今天受戒了，气质就改变了，不是。你受戒了以后，你照着这个戒律的规条去做，这个规范去做，慢慢你的气质就改变了。那这个气质改变呢，是由身口意三业，渐渐的清净而改变的。当你的气质改变了以后，你去修禅定就容易相应，就容易相应。我们前面讲过圣缘跟劣缘，劣缘那方面呢讲了有修禅定这一方面，那是不是你把劣缘这些都收集了你就可以成就禅定呢？不是这样，那样子讲就太机械化了，而是说你照着这些劣缘去做，慢慢慢慢它融入你的生活，改变你的思想，然后呢你的心开始清净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去修禅定就容易相应，而不是说我这几个东西具备了然后我就成就了，不是这样子，是你东西具备了要和合然后才成就。所以你说你平常都不持戒，你来一个禅食没有用，没有用，你的心静不下来的。所以要从日常生活就开始，所以持戒很重要，居士要持五戒，它可以改变你的气质，所谓改变气质就是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行为，所以要持戒。在修止观的正加行中呢，要将文思修慧所集成的观体显现出来，显现在哪里呢？显现在你的能观心里面，这个呢就要靠念心所的力量，所以说由多闻思修所集成念起正加行。那么这个念心所要念的内容是什么呢？念此为是，或为真如。念此为是呢，就是意念诸法自性以差别的尽所有性，语言文字的教法，了知一切法只是如幻如化的依他原生法，叫做念此为是。或为真如，就是意念诸法平等真实性的如所有性的语言文字的教法，了知一切假名安立的诸法自性差别是不可得的，这个都是我们虚妄分别心中的概念而已。那么离开了这些概念的话呢，心也不能升起，所以心也不可得。那么这个时候呢，离一切相，就是真如的境界，要意念这两种境界。那么念心所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令不忘失，在修止观中呢，要能够铭记不忘，念此为是或为真如这两种境界，不能够失念，这样才能修止观。那这个是说明由文思修慧修止观的正加行。那么他现在一开头加了个不字，不由多闻思修所集成念起正加行，就是否定这件事，就是否定了什么呢？在圣人的法无我智的境界，它不是修止观正加行的境界。这个修止观正加行的境界呢，只是一个修行的方便，它仍然是名言相，还是在凡夫的有漏位，它不是真正圣人法无我智的境界，但是呢，它能引发法无我智。再看批评记。 但由无家行、无功用、无分别智，任运行于诸法离言自性真实境界，是故说明但行于意。这个就是说明呢，圣人法无我智所行的境界，无家行、无功用、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呢，就是法无我智了。那么这种智慧升起的时候呢，没有名言相的种种虚妄分别，所以是无分别智。但是呢，并不是说他不能分别。如果菩萨要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呢，他也要起种种分别的。但是菩萨心中呢，同时有智慧相应升起，所以不会妄执，不会升起妄执。那么这是菩萨得到的无分别智。那么这种智慧是由菩萨依附在阿赖耶识中无漏的智慧种子，被我们刚刚讲的闻思修慧修习止观的力量引发起来，升起现行的无分别智。那么这个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呢，它自然圆律真实意境，所以就不需要呢努力加行、多用功力来圆律真实意境，它自然的圆律真如跟事相。所以说无加行、无功用。那么要注意，这里讲的无加行、无功用，不是八地菩萨的无加行、无功用、无相住，这边不是讲同一件事情。菩萨由凡位进入圣位以后，如果是根本无分别之现行，那么他的这个根本无分别之现行的时候呢，他就无加行、无功用的自然的行于真如的意境上面。如果是在厚德智现行的时候呢，这个厚德智就自然的行于依他起相上面，不需要加行用功。这个是这里说的无加行、无功用的意思。但是呢，在这个初地的时候呢，这个根本智跟厚德智不能并行。那么继续修行到了五地的时候呢，能够真熟并观，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常识的并观。再继续修行到了七地的时候呢，可以纯 无相观，可是呢还需要有加行、有功用才能够纯无相观。到了八地的时候呢，能够无加行、无功用的纯无相观。那么这个是八地菩萨的无加行、无功用、纯无相观，就不是这里所说的无加行、无功用、无分别智。这是两件事情，要把它搞清楚，不要看到无加行、无功用就把它当作是同一件事情。任运行于诸法离言自性真实境界，那么任运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了。法无我智呢，很自然的以离言自性为所缘境，这是圣人智慧亲缘诸法离言自性真实境界的状况。是故说明但行于意。那么这种法无我智自然行于真实意境的情形呢，称为但行于意。这样解释。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讲，绝学无为贤道人，不出妄想不求真。当你深入了法无我智，成为圣人的时候呢，才是什么贤道人。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半个贤道人，还不是真贤道人。他的心呢，是任运的行于这个真实意境上面，没有虚妄分别，所以呢，不除妄想，不除真呢，还不求真。但是这个时候呢，虽然是理入了，后面呢还要有事修。所以还不得闲，只能说半个闲道人而已。还不得闲，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境界。我们现在我们出家人吃饱喝足了，摸摸肚皮，闲闲没事干，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然后呢虚度光阴。他说我很闲，闲道人不是这个闲道人。那个顺治皇帝说，百年六万三千日不如身家半日闲。这真是符合顺治皇帝的特性有点未赋心思强说愁的味道皇帝就做得好好的，就去做皇帝还要吃一下豆腐。 所以有时候不说话比较好。修道人从凡位到圣位啊，都在修行，都在修行，到佛的时候才圆满，所以到成佛才是真正的贤道人。哪有说出家了以后不修行啊，很闲，哪有这种事情？从文法思维修止观到证入圣道以后啊，到了修道位你还要继续的努力，到了八地菩萨还要努力度化众生啊，一直到成佛才圆满，才能成为贤道人。好，我们这个以上是批寻记啊解释。那么在顿轮记解说这一段论文的时候，圆策法师列举了西方有三种解释啊，西方就是印度啊，在印度他原来对于这一段文就有三种解释，那我们略微解说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顿轮记。那么第一种解说呢，唯取其事啊，是厚德无分别智，原取依他取事，叫做唯取其事啊。唯取真如是根本无分别智，原取真如，不做事念，此事为事啊，这是厚德无分别智的形象，他只原取依他起事的体相，但是这个时候是呢远离分别的啊，远离虚妄分别，所以没有此事为事的虚妄分别啊。不做事念，是为真如，这个是根本无分别智的形象，根本无分别智呢只是原取真如的实体，他也远离分别啊，所以没有是为真如的虚妄分别啊，这是第一种解说啊，印度的第一种解说。但行于意啊，这是说明呢根本无分别智呢及后的无分别智原真实意境都是限量啊，都是限量，这个是正智的限量啊，不是我们一般世间虚妄分别的限量啊，所以它是不起虚妄分别的，只原真实意的体相。这是第一种解说。那么慧经法师在顿轮记也有记载他的解说，他的解说跟这西方的第一种解说是相类似的啊，我们就不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说呢，要牵涉到自证分啊、见分、相分，所以如果没有去明白一分说、二分说、三分说、四分说的学说的话呢，那么了解这一段文会有困难啊，所以我稍微讲一下。唯取其事呢，是自证分、缘取、见分。能取是自证分，所取的事呢是见分，叫做唯取其事。那么唯取真如呢是见分取真如，能取是见分，所取的如是真如。不做事念，此事为事，就是说在自证分取见分事的时候呢，他没有做什么此事见分的分别，没有这样的分别啊。那么不做事念，是为真如呢，就是见分去取真如相的时候呢，不做说这个是真如的分别啊，也没有这样的分别。但行于意，自证分就是直接的行在见分的意境上面，那么见分呢行在什么真如意上面。那么这样解释呢，这一段论文就解成就只是根本智原真如的状况啊，没有谈到后德智了。那么这是西方的第二种解说啊。如果你看了太虚大师的引述的顿轮记的解释的时候，他也有说到这第二种解说啊，这三种解说太虚大师都有解说。可是太虚大师在解说这第二种解说的时候呢，他已经把这个原文的意思改变了啊。那么呢，太虚大师他将厚德智原依他示意呢也加进解说了。刚刚讲西方的这个解说呢是只谈到根本智原真如，但是太虚大师在解释的时候呢，他不只谈到根本智原真如，他也把厚德智原依他示意呢也加进这个解说里头了，所以就稍微不太一样。好，现在讲第三种解说。第三种解说呢，唯取其事呢是约凡位菩萨修加行位的时候呢，他思维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的境界，叫做唯取其事。 那么唯取真如呢，也是约梵位菩萨讲的。这个梵位菩萨在修加行位的时候呢，思维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的境界，叫做唯取真如。不作思念，此事为是啊。这个时候呢，下面开始是讲到圣位菩萨了。那么圣位菩萨的厚德无分别，是在缘取依他起事的境界的时候呢，没有此事依他事的分别。梵位菩萨在加行位思维这个唯取其事的时候呢，他是靠什么语言文字的分别的。好，那么圣位菩萨呢，他在缘依他起事的时候呢，不作思念，此事为是，他是没有语言文字的分别的，直接缘取依他起事的境界。好，那么不作思念，思维真如。同样的呢，圣位菩萨的根本无分别是在缘取真如境界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是真如的分别啊，也没有这样的分别。那当然梵位菩萨在加行位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分别的啊。但行于意，所以呢圣位菩萨的无分别智是限量，直接缘取依他起事的意及真如意，所以说但行于意。好，那么这个是第三种解说，西方的第三种解说。那太虚大师在引述《敦伦记》的这第三种解说的时候呢，也改变了原文的意。好，所以你去看太虚大师的解释呢，就跟原文《敦伦记》的原文意解说不一样。那么他将唯取其事呢，解成梵位加行俗智。好，但是在唯取真如的时候呢，他直接就解释为圣位菩萨的根本是缘取真如，而为无相。好，他在这个地方是有所不同，就是第二句唯取真如的时候。西方的解释是梵位菩萨的加行位，那么太虚大师在解释这个唯取真如这一句的时候呢，就直接解释为圣位菩萨位了。所以从这边看起来，就是我们有时候看书的时候啊，有时候还是要回去查原点啊。虽然这些大法师有做解说，但是因为他们的程度很高，所以他们在做解说的时候呢，经常呢就会讲的更多一点，就加入了自己的了解，好去解说这些事情。那虽然这个法义上面是通得过的，但是呢跟原点的解释就是不一样，好是有不一样的。倒不是说他们不对，好我们从这里看出来，好这些大法师哦都是很用功的人，好都是很用功的人，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学习，好要尊敬他们。我有时候在讲不要占死人便宜，这些大法师走了，我们后面不要诽谤他们。他在的时候你要是不服气，你去直接找他讲，你不要等人走了以后在后面讲些有的没的，这个很不道德，很不道德。那么师父在讲解这些论文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从这个文义上面解释，他会把修止观的经验加进去，好，他会把修止观的经验加进去，从修止观的观点来叙述这些，好，所以很珍贵。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没修止观嘛，没有成就嘛，别人修有修过止观，然后他有这个经验，他加进去讲解，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讲解中呢学到很多事情，好，学到很多事情，所以要去参考他的解说。要珍惜他的解说，好，不要讲些有的没的。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论文。如是菩萨行圣义故，于一切法平等平等，以真如慧如实观察，于一切处具平等见，具平等心，得最胜舍。好，前面将入法无我中的第一颗离诸分别讲解完毕。好，这个是第二颗获多胜利，啊，悟入法无我以后呢，所获得的种种功德、种种胜利，那么又分成三科讲解呢，这许多的胜利，啊，第一科是得最胜舍，啊，我们依批寻记的解释，如是菩萨行圣义故，啊，菩萨的法无我智原取真实意象，啊，是行圣义的意思。于一切法平等平等，好，这是说明法无我智的平等形象。好，看批寻记， 位于诸法离言自性、假说自性，二都无执，不起分别。是故重言平等平等。诸法离言自性，就是依他起的原生法及原成时的诸法真实性，这个是有的，但是凡夫不知道，因为凡夫只能认识片计所执性，所以认为这依他起跟原成时是没有的。法是有的，你却认为是没有，就出现了什么损减值。诸法假说自性，只是名言而已，并没有真实的体性，只是凡夫的心事在名言境上的作用。当认识的作用升起的时候呢，同时有无明的心所伴随着升起，所以就变成了错误的认知，升起了错误的认知。那么不知道所缘虑的只是名言，而升起了妄执呢，执着诸法的真实体性是有的。这种由假名安立而误认是诸法自性的妄执呢，是增加上去的假说自性，所以是增益执，增加上去。二都无执，不起分别。这个二呢，就是假说自性及离言自性。那么菩萨得到了法无我智的时候呢，亲缘诸法的真实意象。那么在此时呢，在假说自性上面呢，没有增益执，在离言自性上面呢，也没有这是真如的虚妄分别，这个心呢，只是行于真实义的限量境，所以说不起分别。是故重言平等平等，重言的重呢，就是重复的意思，平等平等说了两次，所以是重言。那么为什么说两次呢？因为离开了两种执着，所以说两次。离言自性是有的，如果认为它没有，就是损减值。我们的心有了损减值呢，就见不到诸法的真实相，所见的结果跟所见的实相不合，所以呢不平等。现在有了法无我智以后呢，亲缘离言自性符合实相，没有损减值，所以平等。那么这是第一个平等。那么呢，又说假说自性是没有的，如果你认为它有，就是增益执，心中有了执着呢，就见不到实相，也就不平等，那么现在法无我智，亲缘实相，没有增益执，所以是平等，这是第二个平等，所以说平等平等，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前面也曾经解说过平等平等，当时的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由根本智缘真如的时候呢，因为真如遍一切法，都没有相，所以说平等，这是第一个平等。那么又说后得智缘依他缘生法的时候呢，宇宙万法皆为依他缘生，所以也是平等，所以有两个平等，这是另外一种解说平等平等。那么顿轮记里头呢，有记载这个神太法师的注解，他来解释平等平等怎么解释呢？他说菩萨有法无我智，证入真实性的圣义地的时候呢，在根本智跟在后得智的时候呢，对于一切法不再有能取所取的分别。由于没有能取的分别，所以第一个是平等，同时没有什么所取的分别，是第二个平等。所以从这个无能取无所取说平等平等，这个是神太法师的解释。那么这三种解说呢，都是说明一切法平等平等。那下面我们再继续解说论文。以真如慧如实观察，于一切处具平等见，具平等心，得最胜舍。那么这一段文呢，也有不同解说。以真如慧如实观察，辟寻记没有解释这一句。这个真如慧呢，可以做根本智解说，也可以做后得智解说。师父在2000年解释的时候呢，是以后得智来解说的，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呢，解说这一句的时候呢，这个真如慧呢，就是用通达真如的智慧来解释。我们看辟寻记的解释呢，你用后得智解说也可以通，用通达真如的智慧解说也可以通， 好，那么我们现在讲解的时候呢，就用以厚德智来解说，啊，就是厚德智观察依他起法的时候呢，以代相观空来做如实的观察，叫做以真如慧如实观察。好，于一切处，我们看批评记解释，为从眼处乃至法处名一切处，眼处乃至法处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十二处，以这个十二处来代表一切原生法啊，所以一切处呢，就是一切依他起的原生法的意思。于此一切无增减见，名平等见啊。于此一切啊，就是这个所观察的一切原生法呢，无增减见。无增减见的这个见，就是智慧心所啊，就是慧心所。那么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当慧心所和无明聚起的时候呢，就是不正见啊，慧心所是通于杂染位跟清净位的啊。它在杂染位跟无明聚起的时候呢，啊，产生了不叫做不正见，是杂染性的颠倒见。那么执着没有离言自性的损减值，就是减见啊。那么执着有假说自性的增益值啊，这个就是增见。那么这个是凡夫，哎，凡夫有增减见。那么现在菩萨证得了法无我智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慧心所呢跟智慧相应，跟无分别智相应，所以呢缘取真如正见实相，这时呢没有增见也没有减见，所以说无增减见啊，也就是前面批评记解释的平等平等是所说的二都不止啊，是同样的意思。名平等见，因为没有增益值没有损减值，所以称为平等见。那么这个平等见呢，也就称为正智。好，正智不起分别令心杂染，名平等心。不起分别，我们凡夫的心呢，只能在名言境上面升起种种的虚妄分别，而有种种的烦恼，好，令心杂染。那么现在菩萨的法无我智，好，通达无有少法及少品类可起分别，一切的虚妄分别只是假名而已，没有实体性。那么他的心就只在真实意境上活动，不会再升起虚妄分别，使心跟烦恼杂染相应，他的心中就没有烦恼了。这个时候呢，名为平等心，所以叫做名平等心。住即尽乐，是名为舍。诸禁律中第四所设，是故最胜。这个是解释得最胜舍。住极尽乐，是名为舍。我们前面解释这个阿罗汉的四种极尽中啊，讲到第四种极尽呢，是为舍极尽啊。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舍极尽呢，就是说阿罗汉呢，当他的六根缘取六尽的时候呢，心中没有取着。而是正念正知安住上舍，是舍即尽。那么菩萨得到法无我智的时候呢，心中没有增益值没有损减值，所以也没有取着，心住即尽。心住即尽就是乐，所以说住即尽乐。那么这个乐不是乐受的乐，是舍弃了增益值损减值这两种执着的乐，所以称为舍，所以称为舍。我们把这个舍稍微分辨一下啊。一般人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么其中的不苦不乐受呢，没有苦受，又没有乐受，所以称为舍受啊。这个是受蕴的舍啊，这个是受蕴的舍。这是第一种舍。那么第二种舍呢，是修禅定的人。修禅定的人呢，在初禅的时候呢，弃舍了欲界的欲，那么他在二禅的时候呢，弃舍了寻思，弃舍了寻思。那么到了三禅的时候呢，他弃舍了喜，到了四禅的时候呢，又弃舍了乐。那么这个欲跟寻思跟喜跟乐呢，都能够让心不极静。所以到了四禅，弃舍了这些心的不极尽呢，是色界禁律中呢最极尽。 这个时候呢有不苦不乐受，在四禅的时候有一种不苦不乐受，但是这个不苦不乐受不是欲界的不苦不乐受，不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种不苦不乐受，这个不苦不乐受呢是行运所摄，由修行而得到的舍受，是行运所摄，所以称为行舍，称为行舍，这是第二种舍。那么第三种舍呢就是阿罗汉的舍，是断除了烦恼障，得到烦恼障净智，心中不再取着而远离生死，所以称为上舍，称为上舍。所以前面讲了受舍、行舍、上舍，现在呢是菩萨的第四种舍，他是要断除烦恼障，也要断除所知障，得到所知障净智，心中不再取着，舍杂染，不舍生死，成熟一切佛法，度化无量有情，所以称为最胜舍。这四种舍之中呢，它是最胜的，所以称为最胜舍。这四种舍都是舍，但是境界不一样。所以不要看到舍就把它想到就是不苦不乐受的受舍，不一样的。诸禁律中第四所摄，是故最胜。诸禁律中第四所摄，就是讲说第四禁律，就是四禅，第四禅，这个是色界禅里头最殊胜最极尽的境界，所以称为最胜。那么根据成为世论的解说呢，如果得到了无色界定，无色界定中里头呢，奢摩托的力量强，毗婆舍罗的力量弱，所以呢大多不依照无色定来证入现观，他可以证入现观，但是呢通常不依无色界定来证入现观。当然无色界定的最后一个非想非非想注定是不能做依止的。还有一个呢是初禅跟二禅之间的中间禅，无寻为四谛那个中间禅，如果无漏智不够名利的话呢，也不能够依这个中间禅证入现观，所以呢也不依这个初禅二禅之间的这个中间禅来证入现观。那么小圣在证入圣道的时候呢，在这个见道位的时候呢，他可以依位置定跟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种禁律为依止而证入圣道，进入现观，这个是小圣。那么大圣呢，在四加行位中暖位跟顶位的时候呢，可以依止位置定或者这四种禁律来修行，在暖顶位是可以的，这五种定都可以为依止。但是呢到了增上忍位跟第四位的是第一法的时候，然后要证入圣道的时候呢，见道位的时候呢，只依止第四禁律，只依止第四禁律，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这里辟寻记特别提出第四禁律为最胜，第四禁律为最胜，这个是依辟寻记来解说这一段论文。我有时候讲解的时候会依据这个成为世论来讲解。有人跟我说，师父说不要念我成为世论，我说没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师父也讲解过八十规矩颂哈。那么唯识的后面五十卷的时候，也有讲解到八识作用这些事情。师父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呢，教导学生的时候呢，他会根据你当时的程度不同，会给你一些指导。那如果你的程度在那个时候不适合读哪本书，他就不会鼓励你去看这个书。所以可能会讲说你这个时候不要读成为世论。那么这个不是代表说你以后都不能读成为世论，或者是说成为世论不对。那么如果你误会了，所以说你就说师父说不同意看成为世论， 那么是你出了问题。好，那是出了你出了问题。但是师父呢又不能跟你讲说你程度不够，所以不要去看成唯识论，对吧？所以师父就会讲一些说譬如窥寂法师讲五重唯识观，我不同意。我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分别一切品受大圣论已经把修唯识观的次第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不需要再立一个五重唯识。好，来这样子他会讲这句话。那么你听起来就好像说师父在讲成唯识论的问题，因为讲的这个是窥寂大师嘛，五重唯识观。但是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子。以前我记得我们跟师父九六年我们学习的时候，那提出问题有时候私下去请教师父提出问题，师父就会说你去看哪本书，你去看这本书，你去看那本书，那你去看了以后呢你再来看了以后再来跟师父讨论，他会跟你讲一些话，是这样子。那么也有的时候呢譬如举个例子好了，印证老法师有讲过为师不究竟，他也提出这个观点。那如果你的这个时候程度你去看印老的书呢可能就会呢什么不学为师了，所以他就跟你讲说你这个时候不要去看妙音集，他会这样讲。可是你程度够，他就跟你说你去好好的看一下色大圣论讲记。所以他给的这个指示是不一样的。那师父也在分别一切品在讲分别一切品的时候讲过，说以应顺老法师的这个程度要证阿罗汉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对空义太了解了，也讲过这种话。一个如果证阿罗汉很容易的人，他的书怎么能不看呢？对不对？师父也说印老现在在 佛教界印老要发表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大家马上都要拿来看，也说过这个话。所以要看要看，很多书要看，不是不看，不看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要看，要去了解它。我们刚刚讲到这边嘛，那么如果依照顿轮记来解释的话，这一段文，那么慧景法师的解释呢，他解释如是菩萨行胜义故，与一切法平等平等，是说真如是一切诸法的共相，所以遍于一切诸法。所以当菩萨证入法无我智的时候呢，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夹带真如形象，是一切法平等平等的。他是这样解释这一句，以真如慧如实观察，于一切处具平等见，具平等心，得最胜舍。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前面如是菩萨行胜义故，于一切法平等平等的这一段文。这句话解释前面那一句话，以真如慧如实观察，这里如实慧呢就是根本智了，根本智缘取真如呢就是如实观察，这个是解释如是菩萨行胜义故这一句。于一切处具平等见，具平等心，是解说于一切法平等平等这一句，因为真如是遍一切法的，所以根本智缘取真如的时候呢，于一切法处呢都是真如实相的平等觉，注意平等觉，觉悟的觉。所以说平等见，这是慧心所，是第一个平等。就平等心呢是同时具起的心王，跟慧心所同时具起的心王，这个是第二个平等。平等见及平等心合称平等觉。那么什么是平等觉呢？就是得最胜舍，就是根本智缘取真如的时候呢唯有舍相应，这个最胜舍就是平等觉，因为一切无漏功德都由此开始，所以称为最胜。那么这边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无分别智只有舍相应，只有舍受相应的话，为什么初地要称为极喜地？极喜地的意思就是有喜相应的嘛。那么为什么如果只有舍相应，为什么会有喜？ 出地的即喜地，又有喜相应呢？好，那么回答的意思呢，就是说根本智是唯舍相应。好，在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只有舍相应。但是呢，从根本智出来的时候，到了后得智的时候呢，是有喜跟心王相应的。好，即喜地是依后得智有喜相应而得名的。好，不是依根本智得名，是依后得智而得名，即喜地这样说。所以如果根据慧景法师的解释，那么这一段论文只是解说根本智的形象，跟前面依批寻记的解说呢就不一样了啊。但是依批寻记的论解释呢啊，也可以自解释为根本智的形象啊，不是不可以，也可以这样解释。还有在顿轮记中呢，神泰法师的注解呢，他也是认为这一段文是解说根本智原真实性的形象。那么他解释平等见呢，是能证知一切法处平等的智慧，叫做平等见。那么他解释平等心呢，是平等见所依止的禅定，叫做平等心。那么这个心就做禅定解。那么依照成唯识论呢，就是色界的什么第四禅第四禁律了。这个禅定平等心就是第四禁律了。这个证入真如的定慧，远离二障，远离心的散动，所以称为最胜舍。好，所以称为最胜舍。这个是神泰法师的解说。好，所以不同的法师呢，他们的解说会不一样，可是你从这边可以得到很多消息啊，圣人的智慧的消息。那么得最胜舍这一科呢，到这里讲解完毕。好，你没有头昏呢，这个比较难呢、比较难，但是你回去慢慢看慢慢想啊，这可以通得过的，可以通得过。好，我们看下面的论文。那一段文这一段其实是很精彩的。很精彩的。这段完了要过好久以后才会再讲精彩的东西。那下面讲的就比较简单一点。依止此舍，于诸明处一切善巧勤修习时，虽复遭遇一切劬劳一切苦难而不退转，速即能令身无劳倦心无劳倦。这个是入法无我获多胜利的第二科，依修善巧，依止最胜舍而修习一切法的善巧智慧。它呢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令无劳倦，是说依止最胜舍学习呢，能够使令身心无劳倦。依止此舍啊，这个是从根本无分别智证真如中出关了啊，进入后得无分别智啊。那么后得无分别智的形象，后得智要依止根本智的最胜舍来代相观空啊，这个是理入后的行入啊，根本智是理入。那么从后得智出来要行入，从事修了。于诸明处一切善巧勤修习时，看批寻记的解释啊，明处有五，为内明处、阴明处、生明处、一方明处、工业明处啊，如立种性品说临本三十八卷八页啊。明处有五，明就是智慧的意思啊。那么学习智慧呢，可以离开愚痴黑暗，得到光明啊，所以称为明处。那么从这五种处学习呢，可以成就智慧啊，所以有五种明处。为内明处啊，内明处是佛菩萨的法语啊。那么佛菩萨的法语在因果法上面呢，主要是说明两种要义，一种是说明正确的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而且因与果必须要符合事实才是正确的因果啊。比如外道讲说大自在天是一切法的因啊，这种不平等因呢，它不符合事实，所以不是正确的因果。那么第二种法语说明因果呢，是说已作业不失啊，未作业不得啊，就是自己做了业以后呢，这个所做的业力虽然经过很长的时间呢，但是它的得果功能不会失坏啊，还没得果之前它这个得果的功能不会失坏啊，这个是已作业不失。 而未作业不得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造作这样的业行呢，就不会得到这种业行相应的业果啊，所以也不会有他人做了业啊而由你来得果这回事情啊，不会有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内明，属于内明的。所以不要想佛菩萨去修行了我们就成就了，没这回事啊。因明处啊，这个是讨论所说的道理是否能够正确建立的学问啊。学习因明呢，第一个是能够正确成立自己的立论啊，那么另外呢就能够摧破他人所立的邪论啊，属于因明论。那第三种呢，声明处呢，就是语言文字所成的文学啊。那么从基本的字母及发音啊，还有文法等根本的案例啊，这是能成立文学的根本。然后再依着一个字一个字辗转相续呢，就可以表达义理啊，又在一切法上安立种种的名字来全表种种法啊，将许多名字结合呢，就可以成为文章啊，文句。那么文章呢，可以要略的述说，可以表达要义。那么文章也可以什么不太短也不太长的处中而说啊，文章也可以长篇大论的详细说啊，这都是属于声明学啊。那么另外一种声明呢，就是语法跟语音学啊，要怎么样的表达这种语法啊，才容易让人接受啊。譬如说在讲话的时候呢，不要用粗鄙的俚语跟土语啊，不要这样子啊，那别人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呢要用什么世间共通的语言来宣说啊，比较容易接受。第三个呢，所说的话要能够坚定正确的表达你的义理啊。第四个呢，表达你的义理的时候呢，你前后文的义理要相符合啊，不要前文讲这样子后文讲那样子互相矛盾。第五个呢，就是所说的义理要正确啊，并且能够让人不颠倒的接受啊，这都是属于声明这一方面的。那么一方明，什么是一方明呢？一方明处呢有四种相。第一个，要能诊断出有情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个是第一种。第二个是什么？要知道他为什么得到这种病，他得病的因缘是什么。第三个呢，是要能够治疗而断除有情的病，使他康复啊。第四个，你使他康复以后，你要教导有情要怎么做才不会再生病啊，这个是一方明啊，跟我们现在的医生不太一样。工业明处，工业呢就是包含了各种工巧业啊，譬如农业、商业啊、公家机关、会计、占卜看相、咒术、营造建筑业、生产业、纺织业、饮食业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工业名处。那么对于这些工业呢，菩萨都有智慧能够经营承办啊，称为工业名啊，这个是五名处。从事所生诸善巧智，是名一切善巧。从事所生的事呢，就是指这个五明处啊，从五明处学习能够得到很多的善巧智慧，那么这些善巧智慧呢称为一切善巧。由此诸智不于诸法能断彼障，名善巧故。那么有了善巧的智慧呢，对于五明处的一切法都能够彻底的明了啊，是不于诸法，不被这一切法所障，而能经营承办利益有情啊，是能断彼障啊。例如说你想要从事农业的话，如果你不懂得耕种的道理，那么呢你就被障碍住了，不能从事了。那么你学习了这种善巧以后啊，了解了耕种的道理，你就可以经营农业了啊，就是能断彼障啊。所以这些智慧被称为善巧智慧。勤修习时啊，五明处的一切善巧智慧不是天生的啊，是要精进修习才会得到这些功德的虽复遭遇一切劬劳一切苦难而不退转，速疾能令身无劳倦心无劳倦啊。我们看毗云记的解释呢，为诸菩萨所有身语意业勇猛精进，是名一切劬劳啊。 这是解释菩萨在五明处精勤修习一切善巧时所遭遇的辛劳。好，为诸菩萨所有身语意业勇猛精进。那么菩萨在五明处修习善巧的时候，身语意三业呢都要非常的努力不懈勇猛精进。虽然在修行的时候呢非常困难，但是菩萨不会因为菩提路远障碍深重呢而自轻，不会认为自己不行，只会更加努力，这个叫做勇猛精进。那么由身与意业勇猛精进呢造成了身体的疲劳，由意业勇猛精进呢而造成了心的劳倦，是名一切疲劳。那么由这三种业勇猛精进而造成的身心劳倦呢是一切疲劳。好，讲到这个不要自轻，我们上次讲说四种陀罗尼，学了这四种陀罗尼的道理以后呢，如果你觉得能得菩萨忍陀罗尼这个讲得太高了太难了太远了，我不要学，我只要学什么咒陀罗尼佛菩萨给我个咒就好了，我就是勇猛精进的念这个咒这个勇猛精进呢就不叫勇猛精进，这个叫做懒惰懈怠。好，这个跟师父的教法就不合了。好，如果我师父在这一次要听你这么讲，要知道你这样想，他就要呵斥你了，他就要呵斥你了。要以能得菩萨忍陀罗尼为依止，好，你的目标在那边。好，再看，苦有八种，为依止处苦为先，乃至所作处苦为后，名一切苦，如人品是临本42卷八页。啊，这里一切苦难中的一切苦是说明菩萨行中的所受重苦。那么苦有八种，菩萨遭遇的重苦呢要略的可以分为八类，为依止处苦为先，乃至所作处苦为后，名一切苦。好，我们看讲义12，上次有发。我们依照讲义12来解说这八种一切事苦。一，依止处苦者，第一种是依止处苦。一为四依，由依此故，于善说法毗奈耶中出家受具，成必除分。于善说法毗奈耶中出家受具，成必除分。就是在佛教的僧团中呢出家了，远离了欲爱的家是出家。那么出家以后呢，在僧团中呢要接受僧众的行为及生活的规范，这样保持身心的清净，学习圣道容易相应。那么这个学习僧众的行为及生活规范呢，就是受具，就是受具足戒的意思。这个时候就成为比丘僧中的一份子了，所以说为成必除分。那么为什么要说善说法毗奈耶呢？法是讲解真理的影像教，即证悟真理的修行的方法。毗奈耶是律，是约束出家的人修行者的生活行为的戒律。我们学习了法与律，就能够引发证悟真理的智慧，是得圣道的增上缘，所以说是善说。那么外道的教理跟戒律呢不能引导证悟真理，所以是恶说。所以这边讲说善说法毗奈耶呢，就是佛教里的法跟律。好，那么出家受具足戒以后呢就成为比丘了，成为比丘以后呢在修学圣道的时候呢要有基本的生活需求来支持你，那么这就是四依。依止这四种事才能够生活。那是哪四依呢？所谓衣服、饮食、卧具、病源医药、共生食物。四依呢是衣服，就是要穿衣服防晒防寒，要遮蔽身体以防饥闲，不是裸体外道，裸体外道他们不穿衣服会被饥闲，我们要穿衣服。那么要有饮食 啊，饮食要祈求食物，以滋养身心才能办到啊，所以要有饮食，要有卧具啊。你在总间坐，在树下坐的时候要有卧具啊，这个是印度的习俗啊，那容易把衣服弄脏，所以呢要有个卧具，坐在卧具上面。病源医药啊，有了病痛的时候呢，要祈求医药的治病啊，这叫病源医药。共生食物啊，这四种事呢，都是供给身心生活所需要的物品。叫做共生食物，食物呢，这个食是众多的意思，啊，四一呢，这个四是属于众多，所以称为食物。菩萨于此，若得粗鄙、嫌少、积流、轻蔑不尽、不生忧意、不由此缘、精进懈废。菩萨于此啊，就是菩萨要去祈求这四种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呢，此就是这个四一啊。若得粗鄙啊，如果施主布施者给予的东西不精美，谓之粗啊。那给的东西呢，有的坏的啊，这个叫鄙啊。若得粗鄙，那你不能够什么，不能抗议啊。若得嫌少啊，就是施主给的量嫌少。你不可以说施主给的量少，你跟他讲你这是喂鸡啊，啊，不可以这么讲。他给的量多少你就拿多少。以前我记得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法师，啊，他从那个大陆来的法师，啊，我们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所以他做饭，然后轮到他做饭，那在我们想都没想那么多嘛，都认为是一样。结果呢，那天中午大家一进去一看就愣了，煮了两大桶饭，然后嘛一盆菜，啊，一盆菜吗？一盆咸菜。他说饭随你吃啊，一人一瓢咸菜。这个咸少，这个菜的量很少，然后大家都愣住了，然后嘛，可是就这样子，没办法，那师傅就上去拿一条菜，然后就要了饭，就去吃饭了。啊，那个中午吃完饭，我就，啊，我那时候教务主任嘛，就找他谈话，就解释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我们这边规定三菜一汤，啊，所以这个菜要转变过来啊，不能只有一个菜，而且一个咸菜那不行，这样子。所以从第二天开始他就转过来，啊，那我们还有去帮忙一下，第二天有去帮忙一下，因为他一下转过来有点，啊，不熟悉，我们就帮忙做了一下，啊，那个礼拜做完以后下次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我没有当场就跟他吵起来，没有这样子，对，若得嫌少，积留，就施主给的时候呢，啊，拖延慢缓，啊，你这等一下，啊，你在这等一下，啊，进去，你进去一直不出来，哎，激流，你不可以在这不可以说，哎，我是过午不食的，马上十二点了，你还不拿来啊？哎，不可以这样子，你就是要等，啊，超过十二点，你不要吃了，你不要吃。轻蔑不敬，啊，如果施主的态度不恭敬，啊，轻视，或者说一些不礼貌的话。你也不能忧愁，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不能跟他吵。不生忧意，啊，菩萨的心中呢不会忧愁，也不会闷闷不乐，啊，叫做不生忧意。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啊，也不会因此而不精进修行，啊，而懈怠，啊，或者是放弃修行，啊，菩萨不受影响，仍然努力修行。啊，有的人就讲哦，碰到这种事情心里不舒服了，想一想我出家前在世间也是有地位的大居士啊。哦，我现在出家了还得受你们的气，哎，不干了，我还俗了，哎，我回家赚大钱以后啊，把你们这一家买下来，跟你讲，哎，不能这样子，你不受影响还要精进修行，不要放弃修行还俗了，不可以这样。如是名为菩萨忍受依止处苦啊，这个就是菩萨能忍受祈求四依止时不如意的苦。 这是第一种苦。二，世法处苦者，第二种苦是世法处苦，在世间法上升起了苦。当知世法略有九种，有九种世间法遇到了会生苦受。一衰，二毁，三积，四苦。这前四种呢，是世间的八种亲爱憎恨缘中的四种的违逆缘。八法是什么呢？是利、衰、毁、欲、嗔、机、苦、乐。那这个四种是讲的四种违逆的缘。第一种是衰，衰是什么？失去可依的事情叫做衰。第二种是毁，毁是诽谤，他在背后说你坏话，叫做毁。第三种机，机就不是在背后讲你了，当面的来讲一些话来讥笑你，说你的坏话来排斥你，称为之为机。第四种苦呢，就是身心受到了逼迫，那么这四种事法。五，坏法坏；六，净法净；七，老法老；八，病法病；九，死法死。这后面五种是我们所受我们所爱远离所生的之苦。五，坏法坏，即六净法净，是指所爱的身外的资具，譬如说衣服、房屋、陵园这等等，你的股票投资，军公教、年终慰问金，这都是属于什么坏法坏、净法净。坏法坏呢，这些资具是可破坏的法，现在破坏的因缘现前被破坏了，称为坏法坏。净法净呢，这些资具呢是可灭尽的法，现在因缘和灭尽了，被取消了，叫做净法净。那么辨别呢，坏是受到了破坏，还有残余可得；净是灭尽，连残余都没有了，为之净。七，老法老；八，病法病；九，死法死。这是我们所爱的内身，他会老病死的，会远离我们而去的。如是世法，若种若别，会遇现前，能生众苦，此即名为世法处苦。若种，是说这九法呢，有多种同时因缘和而现前，称为若种。若别呢，这九法一一分别的遇到呢，是若别。那不管是种是别呢，只要遇到了，就有种种苦生起，这就是世法处苦。菩萨处对如是众苦，思则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如是名为菩萨忍世法处苦。菩萨处对如是众苦，菩萨接触面对这些苦的时候呢，思则忍受，思则就是用佛法教导的智慧来观察众苦，也就是修空圣解，观察一切众苦，唯是片寂所执相，空无体性，实在无苦可得，只有缘起的幻化苦相可得，误入缘成依他而能忍受。所以不由此缘精进懈废，不会因为这九种事法处所生苦而懈怠，仍然精进修行。如是名为菩萨忍事法处苦，菩萨由思则的智慧而能忍受事法众苦，这是第二种苦。三，威仪处苦者，这是第三种威仪处苦。当知即是行住坐卧四种威仪，行住坐卧四种威仪，由这四种威仪所引生的苦是威仪处苦。菩萨于中若行若坐，昼夜恒时，从诸藏法进修其心，终不非时卸着床坐草敷夜敷。菩萨于中，就是菩萨在这个行住坐卧四种威仪中呢，若行若坐，行是精行，坐是宴坐，那么举行与坐就包含了住跟卧了，这个就是休息止观的意思。昼夜恒时，恒是长的意思，白天跟夜晚呢相续不断的修行，叫做昼夜恒时。夜分成四份，夜初份呢是晚上六点到九点三个小时要精行宴坐，这是一份。那么夜中分呢是四分钟的两份，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三点六个小时，这个时候要休息。 但是在修习的时候呢，心里头要做光明想，好，还是在修行。那么业的后分呢，是乘三十呢至六十，三个小时呢，这是业，这也是一分，好，这个时候也要进行验作，所以这个叫做昼夜恒时，好，从早到晚都在修行当中。从诸障法尽修其心，啊，如果只是修禅定，那么这边讲的诸障法呢，就是指五盖了，啊，如果是修止观的话，求取圣道，那个诸障法就是指烦恼障跟所知障，啊，使心离障是尽修其心，啊，把我们的心从障碍法中，啊，拔出来，啊，使它清净，叫做尽修其心。终不非时，协作床作草夫夜夫。啊，夜中分的六个小时应该休息的时间，啊，其他时间非是休息的时间，所以称为非时。那么在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夜右胁，啊，而卧做狮子卧、吉祥卧，啊，在不应休息的时间呢，应该进行宴坐，啊，那么宴坐的时候呢，要端身正坐，啊，床坐呢就是指大床或者小神床，啊，草夫是有草夫的座位，夜夫是有树叶夫的座位，啊，那么在宴坐的时候呢，你端身正坐，你的右胁不会碰到床坐，啊，所以说中部非时，谢坐床坐草夫夜夫，啊，这个是表示精进修行的意思。菩萨于此皮所生苦，悉能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如是名为菩萨忍受威仪出苦。那么菩萨常时期的这样精行宴坐修行呢，当然就会产生疲劳，但是菩萨都能忍受，不会懈怠，啊，仍然精进修行，就是菩萨能忍受威仪出苦，啊，这是第三种苦。四，设法处苦者，啊，第四种苦是设法处苦。菩萨学习佛法的辛苦呢，当知设法略有七种，学习佛法可以大略呢分为七种方法，啊，一，共事三宝，啊，共是供养，事是成事，啊，就是替三宝办事，叫做成事，啊，佛宝呢本来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后来就扩大为三世十方一切诸佛都是佛宝。那么现在在世间存在的呢，啊，佛宝就是指佛像，那么法宝呢，指的是诸法实相的真如，啊，那么现在注释的呢，就是金律论三藏，啊，谓之法宝。那么僧宝呢，是依佛的教导而修行成就的圣人，啊，这是僧宝。那么现在注释的话呢，就是这个出家僧众呢，谓之僧宝。那么共事三宝的真正的意义呢，就是由亲近三宝呢而能够学习佛法，栽培善根，啊，而不是呢只是提供四依或者替寺院办事，啊，叫做共事三宝，啊，真正的目的是要学习佛法。二，共事尊长，啊，什么叫做尊长？尊长就是指清教师、鬼犯师等尊长，啊，这些叫尊长。在《增一阿含经》里头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婆罗门叫做甘陀罗耶罗。这个婆罗门呢，对大迦瞻延尊者呢有点意见，所以呢，他就说呢，他说大迦瞻延尊者呢，对于年长的婆罗门呢，不够尊敬，不恭敬。哎，那么尊者就回答他说，在佛教中对于年长，啊，跟年少的定义跟世俗间的年长年少的定义是不同的，啊，世间来定义一个人年龄的大小而决定长幼呢，啊，是以年龄大小来决定长幼的，但是佛法中呢，是以有没有断除欲爱烦恼而决定长幼。所以一个100岁的人瑞，如果还有贪爱跟烦恼的话，啊，他在佛法中还是一个幼者，还是一个年幼的人。那么一个少年如果已经断除了欲爱烦恼， 那么在佛法中呢，这个就是尊长啊。所以共事尊长啊，应该要用这个解释会比较好，就是对佛法中有功德有成就的人。所以共事师长呢，就是有能学习佛法栽培善根的机会啊。这个共事三宝跟共事尊长呢，也就是亲近善友啊，是闻法的前方便啊，亲近善友。第三个是知受正法啊，知就是请问的意思啊，受是领受。像三宝处啊，像尊长处请问佛法，那么闻法之后呢，要能够领受法义，而且要铭记不忘。那么正法呢，就是要符合真理的教法啊，谓之正法。既知受矣，广为他说啊，学习正法以后呢，要为他说啊，以求教学相长。在杂案很经中有一个故事啊，就是罗侯罗尊者，那么他向佛请教啊，佛法的甚深意是什么，请佛教导他啊，他可以依照修行来成就阿罗汉果。那么佛就对他说啊，你学过五蕴的道理没有啊？啊，那么罗侯罗说学了。哎，佛说好，那你去替新进的比丘讲解五蕴的道理啊，以后再为你说深奥的佛法。罗侯罗尊者呢，就去为新进比丘呢讲解五蕴的道理。那讲解完毕以后，罗侯罗尊者又去找佛说，请问佛法甚深意。佛就问他说你学过六入处没有啊？他说哎，学过了。我说那你再去替这些新进比丘讲解六入处。什么是六入处呢？就是六根是内六处啊，六境是外六处啊，合为十二处，所以六内六入处就是十二处的意思。那么罗侯罗呢，又去为新进比丘讲解六入处啊，讲解完以后呢，过一段时间他又去找佛啊，请问佛法甚深意。佛说你学过缘起法吗？啊，他说学过了啊。佛说好，你去替新进比丘讲缘起法。什么是缘起法呢？就是十八戒啊，或者是讲呢无明缘心行缘事啊等十二支啊，给他们讲解缘起法啊。罗侯罗又去为这些新进比丘讲缘起法啊，讲解完毕以后，下次遇到佛，佛就跟他说好了，你现在去独自修行吧，你好好的将五蕴六入处缘起法深入的思维啊，去这样修行。罗侯罗就去照着这个修行啊，修行一段时间以后，罗侯罗就说了啊，真是奇妙，原来五蕴六入处跟缘起法就已经深入解析了佛法的核心啊。那么由于对于佛法的理解，对于法的理解，在观察自己身心当下的变化啊，就可以随顺的去入涅槃啊。原来五蕴六入十八戒这缘起法呢，就是什么甚深法，就是甚深法，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哎，啊，所以就是这样。好，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以大音声吟咏赞颂。佛经里头常有记诵啊，记载了长行的要义。如果你帮这个记诵背诵了啊，照着师长的教导去想啊，慢慢的就能领悟长行的要义。哎，所以要背诵经文啊，要背这些记诵，大声吟咏啊，大声音吟咏呢，就能够使心专注在这个文义上面啊，大声的念可以使心专注啊，赞这个能够提高学习的兴趣啊，你去赞赏就能够提高学习的兴趣。诵呢，就是背诵起来呢，你就心就不容易忘记啊，这些都是帮助学习的方式啊。那么这以上的三种设法呢，就是属于文会啊，这个知受正法，广为他说，大 大声音吟咏赞颂，就是听闻正法。六，独处空闲，无道思维，称量观察，这是思慧，也就是如理思维，专精思维。独处空闲，独处就是没有闲杂的人干扰修行，独自一人是独处。那如果是大家共住的话，如果大家都努力修行，互相之间没有干扰的话呢，这也算是独处。空闲呢就是寂静处，山林石窟等为之空闲。那么现在呢，这个大众共住而算是独处呢，可能已经是办不到了，已经办不到了。以前我也跟别人共住过，我们事先讲好，我们共住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共住三年不要对外结缘，我们花三年时间好好的用功修行，那么三年以后呢再看下一步要怎么做。就共住不到三个月，就大家都对外开始结缘了。所以你说想要共住而能像独处一样，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啊。但是不是没有这种例子啊，在阿含经里头有记载，这种例子是有这样的事情。无道思维称量观察啊，无道就是符合真理的教导谓之无道啊。思维是讲初步短暂的分析思量，是思维，我们前面有讲过。称量呢就是心在法上寻思推度，是属于比较粗浅的思量观察推察。观察呢是心在法上的视察安住，是属于较深细的思量推察。这个是第六项，独处空闲，无道思维，称量观察。七，修习于且所摄，若止若观，这是修慧，就是法随法行了。于且呢是指修行的进行果等诸法都是算是于且，也就是由文思修的次第学习以后呢而成就相应的智慧就是于且。所以说修习于且所摄，若止若观也就是呢说三圣行者在修止观的时候呢要必须要经过文思慧的栽培才能修止观相应。师父在讲解这一段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强调一定要有文思修次第的学习如果只是有一些文慧，然后你就误认自己已经成就思慧了，然后呢你就去修禅定就算你禅定成就了，这个时候你要修止观的时候呢不会相应，因为你观不上来。为什么观不上来？因为你的什么没有思慧，你只有文慧，你智慧这一方面不足，所以观不上来。所以一定要经过思慧从文慧经过思慧你独处空闲，无道思维，称量观察，经过这个思慧成就了以后，你再修止观的时候呢就可以观得上来了就可以观得上来了。所以现在经常出现的错误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听闻了一点佛法就以为我够了，我了解了佛法很简单就这样，然后呢我只要有定，然后呢定加慧等于什么成圣道，很机械的很机械的，定加慧等于成圣道，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有戒定慧，从持戒改变你的身心气质开始，你修定才能够容易相应，对吧？要不然为什么叫增上戒学呢？是不是？同样，你要栽培智慧。你修定相应了以后呢，你要有智慧。智慧成就了，你再依止这个定来修止观才能成就。你只是浅浅的智慧，就认为我智慧够了，那你这个是不可能修相应的，不可能止观相应的。为什么智慧不够？我们就举例讲真实一品，如果你没有再经常的再去思维它前后的对照去思维的话，你能够了解 真实义品吗？不能，对真实义很容易就忘掉了，到底讲什么就忘掉了，对吧？其实我们讲到什么，讲到无二所显的时候，对于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已经讲了，可是讲完了，你后面再讲到类似的，刚刚讲到入法无我智的时候，它其实是讲重复前面的事情，对，可是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又觉得有点生疏。好，讲到四种陀罗尼的时候，好，仁德菩萨忍陀罗尼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嘛，是同样的东西嘛。我运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又觉得生疏了，又会觉得生疏。所以同样的一件东西，一个事情，你把它运用在不同的地方解释的时候是都可以解释的，但是你要熟，要多思维，你慢慢才能熟。所以这个不是一生的事情，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是长时累劫慢慢的熏习，你对于这些法义的深入度才会什么熏习，在你阿赖耶识里头才会有力量。对，为什么印顺老法师出家才几年就当老师了，就开始讲解了，而且讲解得很深入啊，为什么我们不行？就是过去熏习的力量不够。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又是浅浅的就把它放掉啊，不要再学，太难了，太深入了，太远了，我们搞个咒来念念就好了，我们拜个忏就好了啊，这样太浅了，你这样子善根什么时候栽培得起来？对，是很难，是不容易，要了解不容易，但是你只要花时间上去熏一遍算一遍，熏一遍算一遍。前两天那个法师到台湾来嘛，不是如观法师，观如法师，请他吃饭，吃完饭然后到我那边去，聊聊天，好久没见了，还另外一位法师，三个法师我们谈一谈，要谈到这些事情。对于很多真实义的人，大家不在乎，大家不在乎，大家要跑去照相。对，大家跑去念咒，跑去念佛，对于真实义不在乎。你这样子你没有熏习嘛，对吧？但是我说，那个法师问我说：“哎，你在那边上什么？给他们上什么课？”我说：“上真实义品，何必浪费时间呢？你讲几个人要听呢？”哎，我说有人要听，哎，我说而且呢，我说我们不抱任何期望之心。为什么？熏一遍算一遍，熏一遍算一遍。你不要说我今天要期望说各位，哎，你们听了马上就能够了解哦，马上大家都能够上座开讲哦，或者是说大家就能够依着这个来修行圣道啊，不必，听一遍算一遍。为什么？熏入里头就有一股力量在，有那个力量它就会开始自己开始作用啊。那么在上课听一遍，回去你自己复习，能够复习几遍，那就是你自己什么增强这个力量啊。所以不能靠我，靠我没有用，我只能上课讲一遍，你下次再要叫我讲真实义品，这一辈子不知道会不会讲第二遍啊，因为讲这个相当累啊，讲这相当累啊。所以要靠你们自己啊，回去自己复习，自己熏习。那么你有疑问可以问，哎，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七种设法方便。菩萨于此七种设法，勇猛取劳，所生众苦，细能忍受，不由此缘精进懈废，如是名为菩萨忍受设法处苦。菩萨经由这七种设法方便学习佛法啊，要很努力，不怕困难，不怕辛劳，好，所以会有很多辛苦疲劳的众苦会升起。但是呢，菩萨都能够忍受，不会因此懈怠颓废，菩萨会更加努力的精进啊。这个是菩萨忍受设法处苦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感觉你们有进步啊，有跟同学私下在谈一谈话当中呢，感觉同学是有进步。 慢慢这些名词慢慢会熟悉。那从这名词的熟悉呢，你把这些概念，把它搞清楚。那概念搞清楚以后呢，要融入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去试着去思维观察，碰到一些事情试着观察。这些只是名言案例，我不去想就没有这个东西。对，我不去胡思乱想就没有。所以控制自己的第六识，修行就在修第六识。那么呢，多做如理思维，把它熏习回去，增强这个阿赖耶识中善法种子的力量。它最后能够引发这个无漏种子，要增强这个力量。然后要谦虚一点，好好学习，不要学一点就认为我可以了。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就是听说哪位同学又做老师了，就开课了。听到这个话，就知道这个同学不容易再学习了。以前有一个师父的，本来要跟师父出家，后来没有出家，他已经走了。一位居士，很聪明，很聪明，在美国。然后我们班佛学院他有来上课，就有一天有个另外一个居士来跟师父说，某某居士现在在外面上教课了。师父听了以后就叹了一口气，说那么他以后就不会再来跟我学习了。那以后真的就没有再来学习了，有来看一看有来看一看，但就没有再来听课了。为什么？我当了老师还能来听你的课吗？人一当老师的时候，就把自己地位提高了，那么就不容易，那个心就不容易放下来。所以不要随便讲课，不是说你们程度不够，而是说我们一讲课以后就不容易放下来，就不容易放下来。我师兄弟有在外面开课，我要去听课，然后呢我跟他说我要来听课，他说你不要来，不要来。我说我假名来，换个名字来，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来我会紧张，你来我会紧张。所以当老师以后要去听别人讲课也困难，别人不要你来。好吧，今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好，请讲。 请问法师，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四分的说法，就是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这四分说法的这个出处跟它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 出处可以去看《成唯识论》，但是要讲意义这边就不讲了。因为这个比较深入，要讲的话就一两堂课都讲不完。要讲就要讲清楚，如果讲四分说不讲清楚，就提个名词就没什么意义。你要需要了解的话呢，去看《成唯识论》，安难成护一二三四，四分说。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唱到这里。